好，欢迎嚟到 Octa Channel。今个礼拜本来咧就咁录啲罐头节目，但突然间 啱咩头啫？新鲜热辣嘅你唔 系啦。咁咧就星期前两日就啱好公布咗声优奖，日本声优奖嘅2015年。咁就诶、既然有新鲜嘢，梗系讲新鲜嘢先啦。你好，我系杰达。 系阿 Bicho 啊，小直啊。 今年新声优大奖其实最真系最唔系 声 优大奖，噏错咗。佢个主演女优奖系真系大家接晒眼镜嘅。神田沙耶加 吓，小姐哪位？ 老 大完系嘛？好清楚啊！ 嗱，老大神田正辉，老婆系松田圣子， 咁点咧？ 咁咧又系童星出身，系真系叫喺日本上系第一流嘅演员嚟噶啦。咁虽然之后即系演艺世家， 但问题呢个声优奖嚟都唔 首先声优奖 咧。当初我睇咗个名时啫吓。佢贫乏神配嗰次，跟住而家就宠王无尽，两套都前唔急，一套而家先上，一套几年前， 仲有两套都唔嗱，宠王无尽冇睇，唔知系咪主角，但系贫乏神佢主角咩？ 唔系， 我就 系 咯， 贫乏神都唔系主角啦。 就系咯，我就系话，即系连主角都冇做过，你同我讲主演女优，你主演啲乜嘢啊？ 科神咯， 科神， 科神， 科神， 喂，你唔好搞错咗，看咩拉到科神先得噶，嗰套唔系动画嚟噶， 个女优先优嘅，乜事啊？冰雪奇缘，系啊，冇认错嘛，因为冇睇呢套嘢好红，但我系冇睇过。 日版嘅女主角， 因为呢套嘢喺日本 但系 记 住，首呢高唔系佢唱嘅。 呢套嘢咧喺日本好紧要， 系松隆子 红到直情佢系，我知 全世界都红到紧要啦，冇玩啦。 但系日本系夸张到吓唔使啊嘛，洗即系日啲 news 系洗版嘅嗰段时间系，即系去到嗰、那个搞到我系咪我真系好背，我竟然冇睇套嘢。 你系好背噶，你不嬲噶啦。 但因为佢即系其实洋画，你知唔知洋画系咧？ 系洋画系啊， 动画配音攞奖，有啲系 真系佢系动画喎、啊，死未 啊？ 最紧要不唔系最紧要系不嬲嚟讲，主演声优都系当年最红嗰套咁滞噶啦， 系最红嗰套动画 系 个动画主角，而唔系最红，唔系最而最好嘅， 系最红嘅主角，系最红嘅动画嘅主角。 当你知道神谷浩诶，唔、okay. 系神谷浩士，系中诶中诶宫崎真守，佢都可攞最佳男主角嘅，你就知道呢套呢有乜意啦。 嗱，啱啱呢个 comment 咧系其实俾出嚟嘅， 系嘛？ 一众漫魔粉咧有仇报仇，有怨报怨，对住佢啦。 咁事实佢系好老实啦。 你 几 时攞个男主角？ 我 好耐 好耐啦。即系除非嗰年冇一套特别红嘅，即系冇。 我望过上年好似系咪月桂嗰阵啊？ 咪系咯，咪月桂。 手断得多啊嘛， 咁系。 喂，断咗咁多手，俾翻个奖人都好啊，系嘛？ 系咯，俾翻你手 术。你月桂系要断手换奖噶嘛？ 咪问下咪月桂有冇兴趣买今次蛇叔蛇叔限定版咯？ 冇人咩喎，即系系咯，点晒地要喺边买到？ 就 系 咯。 即系呢个奖，从来应该讲就系男女主角咧，都系嗰年嗰套嘅最红，咁佢咁咧就攞咗，几乎就系佢攞噶啦。因为好老实啦，呢、这个奖其实颇为啊，有好多奖都叫做咩？几大 前途不绝啫嘛。咁男声优嗰边阿小姐啲，苏神有佢咩样咯？ 系咯。 咁唔系，但系佢要 Jojo 啊嘛，今年 咩啊 ？Q 太郎啊 ？Jojo 叫好啫，好似未去到叫做啊。 但今年佢嗱，今年咧以男即系以男声优做主角嘅动画好似冇一边特别话好爆， 即系你上年有个巨人，今年都似 嗱，即系工业当年系我旧年进击巨人又尾月季，咁今年。拗爆头勉强咪系Jojo 咯，咁Jojo 一定少一啲噶啦。 我真系觉得Jojo 个情况你系窄向啫，即其实真正唔算太叫做噶，老老实实。 唔系佢 嗱Jojo 窄唔窄先再讲。 妇女啊，妇女佢睇妇女佢 系。我唔系讲妇女啊，即你好 buy 嘅就会去睇，唔 buy 嘅就 对。唔系即总之唔会系太大众化，唔系话即系绝对唔会话当年最红咯。 系呢 个 唔系最红就一定嘅。系啦，即系因为专咯，其实我觉得我 做。Jojo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通常咧，我留意到呢几年嘅声优奖咧，佢就系一套咧就俾最红嗰个嘅，另一套咧就俾一个就系、是、其实系好咗几红咗几年，但系咧就冇咗机会攞奖，咁又唉，你几年都冇咗攞奖。 有啲冇攞过咩？ 好似冇啊。 系咯， 咁惨。 印象中唔觉眼，就系佢系应该即系好似 我，但系我啊觉得。实至名归嘅咁，我想即 系 又 佢 系 唔 系又唔 系 话真系学真系 佢系主角，佢喺主角声优嗰处系呢几年系好活跃嘅，但系印象中佢好似冇乜点攞过，因为佢好似硬系争咁啲。 即系感觉上，即系你话佢配画溪佢又点，配严肃佢又点嗰只，即系真系万能咁滞。 唔系佢系其实佢系好妙嘅，佢配好多佢配好多角色都好红，但你话真系叫佢做主角而又真系红得好紧要，其实印象中又唔系多。 配角多咯，其实佢 配角多，佢系想配角人噶。 先啲攞个第二次噶。 哦，第二次啊。嗰、 okay, 年系几年啊？ 冇遗意，即系冇讲个 source 嗰度。 佢话第二次， 讲系讲第二次噶。 因为印象中佢呢几年好似冇攞过。佢去佢算啦，费谂啦。 因为感觉上好似即系讲埋啦，唔争在啦。佢其实抗神谷都真系好多，我见佢个情况系。 嗯。 即系本身佢两个 unit 嚟啊，本身有一队咗喺度啦。咁 佢同神谷浩士两个系。 系啊，即系你见到佢成日拍档嘅，其实佢两个其实啱啱今季嗰套第五套其实已经又系啦。 佢两其实佢两个食基本上孖宝咁滞嘅， 系咯。 但系如果讲男星孖宝，我反而谂起另一对咯。 哦，2009年嘅小野啲系2009年嘅，佢嗰年拍档系啊，嗰年女主角系泽城美雪。即系嗰年系又系冇咩特别。 拉埋落去啦，今年泽城美雪就攞咗助演女优奖。 今年就泽城系助演啦，咁啊，实际上佢都少咗主演嘅真。 啊， 唔系佢系冇。 我呢个怪物级，我谂大家都冇否认 嘅。泽城美雪系叫做。佢嘅厉害已经唔系话， 唔系 噶， 反而系另一个助演女星优，花泽。但花泽你好似比较多系做主役喎，但系 唔系系唔系呢个都唔系重点。 包头 嘅，但系泽事务所几时投降噶？一直以来咧， 大泽一路话唔玩噶嘛，系咯，不嬲都冇佢份噶。 因为讲真就，如果大泽玩嘅话咧，林登同埋花泽系扫咗唔知扫几多噶。系吓， 唔系今年好神，好 意外喎。其实呢个 因为以前嚟讲睇新欧奖咧。唔系八一就清二， 系咯、 啊，唔系八一就清二， 都系冇排。 今年唔系喎，今年 有几个唔系呢啲所谓嘅 传统 咩啦？有个社长攞奖啦， 因为 社长本人， 因为佢有几个传统大手嚟噶嘛。例如话，因为始终你因为星优奖本来就系几间大事务所围喺呢， 但 系 依家好似系有啲自己自立门户拆出嚟， 唔系已经啲所谓大手已经唔再有咁大影响力啦。 呢个当然啦，呢、這个就 或者有啲细事务所可以加入或者独立嗰啲， 即 系 有新嘅又有自己独立咗出嚟， 有啲大手嘅星优自己出嚟搞啊， 系 咯，唔可能唔侵佢哋玩噶。 嗱，讲埋啦，再演男星优深川智之、 阿科塞罗 嘅社长， 跟住小山黑行呢两个又系叫做。你两个 烧肉社 差呢两个差唔多叫你可以年年攞奖噶啦，两个 烧 肉社咩？阿 Sir 咯，阿 Sir 温 啊嘛，佢个花 力阿 Sir 温全民话慢慢食烧肉噶嘛。 哦，咁样嚟嘅， 唔 系 深川智，依系社长深川智嘅趣味啊嘛。 冇错 ，OK， 所以烧肉社咯，即系话咧，或者牛郎社咯， 又得 ，OK。 咁但系你扎女点算啊？ 系咯， 佢扎女印象中 有扎女噶都，我记得 一个拳王大人，我谂阿深川智章系唔会俾佢出，唔会出俾工作入噶啦。佢禁足噶啦，佢而家身体状态。 算吧，休养下先啦，拳王就。 好似冇乜啦。 咁讲翻助演嗰度，其实大家对个，即系嗰个攞奖嗰个阵容。 小野啲人讲咗啦，跟泽城美雪其实，你系有一个，你系如果你要攞奖咧，就连都攞奖嘅。 我基本上冇 等佢几时学下人咁话，我以后唔攞奖。 唔系，好似超精子咁样，退第二线或退第三线咯，即系佢减产咪唔攞奖咯，唔系话 啱唔啱？个问题系 ，sorry， 唔系佢减唔减产，系一众阴监俾唔俾佢减产。 系冇错，即系你想落佢唔俾你落， 喺边度搵啊？ 啊， 咁万能嘅女星一边 系啊，唔系佢仲要依家好似啱三十就好似系。 三都系嗰个 都未够三十啊， 未够添啊，唔好意思， 廿九咋， 系咯， 就嚟三十。 唔系最恐怖系呢样嘢嘛，你估唔到佢同阿寿好似阿寿， 大过阿寿好 大过阿寿添， 团体七最 阿寿，阿寿 廿三咋， 唔系 廿五好似 廿三，因为佢同阿游牧碧同埋早见同年噶， 系 廿二廿三嘅咋， 系啦， 唔好意思，我睇错个， 阿寿同游牧碧同早见系同年噶， 三个。 冇噶，都话 家姐。 曾几何时，物佢哋一齐登场，有人嘅 comment 就系阿妈带住两姊妹出场咯， 系咯， 带住个啱啱入大学嘅同埋啱啱升中学嘅两姊妹咯。 可以笑， 系升中学唔系升高中啊吓， 唔紧要，仲有个小汤唯嘅差唔多嘅啫。 OK， 咁你不如讲埋阿 大龟系咯一四二， 唔系大龟唔系大龟系水迷你型，就系佢阿小汤唯同埋阿游碧系属于叫做。合法罗里嘛，两样嘢嚟嘅，迷你型嗰两个，一睇只系大，不过细粒嗰种缩水型。嗱，讲埋先，先 大龟话晒都系巨鱼先啦。 好啦，咁泽城本人， 佢冇啊，花泽香真系意外咯，大泽。 Okay, 如果咁嘅话， 我系估唔到大泽会 攞奖， 攞奖。 花泽系唔意外嘅，大家 冇得信。 喂，如果花泽打破咗大泽嘅， 唔系 啦， 因 为 我个 comment 我一睇花泽。转咗公司咩佢？ 唔系啊，大泽佢大 唔觉喎， 系咧。 佢而家同茅野系大泽相逼嚟噶，新相逼啊嘛。 茅野就话茅野话转咗啫， 因为大泽嘅两主神主牌就系川情同埋吴庚， 咁中生代两大而家两大王牌就系花泽同埋茂野， 咁就唔好咁讲。花泽同茂野明显仲有两， 唔系茂野系转咗名， 唔系嘛？讲红啊嘛，讲中大牌，讲中生大牌就系佢两大。即系佢一咁样，我咁可以想象到茂野啊啲，即系演小事冇所谓。 茂野仲有冇机会攞新人啊？ 系咯，过咗啦。佢攞咗演咗女主角噶啦，茂野就 唔系近排转公司嚟， 转咗啊，佢去咗大亚都话。 最近嗰个唔系佢，最近仲有一个，但系唔记得咗边个。 啊 ，OK， 唔系即系啱啱上两个月到时间。 上两个月咪应该系佢咯。 系咯，系佢嗰佢系 上年，唔系因为佢系上年年尾变自由身，冇记错嘅话， 跟住又转咗 之后过咗两三个月就入大闸。 哦， 但系啱啱呢一个月左右，即系应该二月尾嘅，仲有一个系同样闪电转公司噶，姓咩边个？ 赖川罗，蓝条爱赖好似换咗新公司， 唔系蓝条爱赖，另一个嚟嘅，同你讲系即系同你讲冇冷河期啊，系直接由 A 公司跳 B 公司， 唔好记得一时间 吓，姓咩边个？ 应该倾好咗， 倾好咗呢啲， 系咯， 嗱咁系据闻就系后边其实已经边锋三尺噶，拗咗好很耐啦，据闻话 嗱，讲埋新讲下新人奖先啦。宇宫天、上田丽郎、周麒麟， 好合理， 三 主角都好合理。 嗱，宇宫天就系 Sony 力捧嘅，因为佢系 真嘅 Fear 四人类之后。 宇宫天咧系三个里面唯一一个唔攞冇理由嘅。 啊吓，系啊， 都会有佢份嘅，肯 系好。Sony 同死过啊， 又唔可以咁讲。一来 Sony 啦，二来又即系上年嚟讲，佢叫做真系开始多，开始为人所熟悉啦嘛。 即系你推还推大，即系你本身实力。都要翻 都 OK 啊 ，OK 啦， 睇翻李温州 一周眼泪啊， 一周 fans 系咯， 一周 fans 啊，或者几多都 OK 啦， 唔错啦，真系太靠呢啲，即系呢类感情。 即系之后啱啱今年又开始对组合出嚟咯，差完出乜鬼嗰对，佢哋Sony 新人中啊，佢做 leader， 又学翻 咁佢系佢一因为 Spear 代言咯， 系啊， 因为 Spear 开始停啦， 啊当然啦，呢个过程五 年，佢哋开始单飞啦，你仲靠四人咩？唔好烦啦， 一定托五新人噶， 佢啲五新人噶嘛，同埋你唔可能净系靠四人噶嘛，你同个事务，而家小队员，而家事务所提人都知道，净系为咗四个人而设立嘅，但系咁你即系捧新人噶嘛，咁月宫天暂时都算唔错啦，佢捧得 数骨啦， 即系你唔好期，即系你唔好期待佢好当要副重要咁恐怖咯，但系。有当年啊， 我买时间枕嘅啫，我觉得呢样嘢就 佢似风旗个水准，即系风旗感觉咯，呢个 level 啊，即系佢出嚟唔系话， 因为 OK 风旗都 OK 啦 ，OK 噶啦， 唔系田地妻先， 唔系田地妻冇有 嘅，真系惨嘅啫， 风旗算唔错噶啦，即系牧虫咧系一个好特殊嘅例子嚟嘅，佢用咩标准嘅话咧，好多声音系完全合格嘅， 咁咪都系嗰句，你攞标准啊。佢攞泽成不笨， 泽成唔系咁佢同即系同胡差唔多，差唔多 level 啫，差佢半级。 泽成高啲， 泽成系咦？ 我想问一问，跟住嗰个上期， 系上期丽奈就系十二支丽奈， 上田丽奈咪十二人之上田丽奈咯。 O K， 佢喺套咩踢七姑娘部里边，一人分析十二角啊嘛，十二姊妹啊嘛， 好似见佢都系近呢几年， 近呢几年咯， 主角真系好似今年。 就系有踢七姑娘就有佢咯， 但比较弱咯。佢喺佢三个 踢七姑娘， 以新人嚟讲，佢三个算系最弱嗰个。 系啊， 嗱，周麒麟就好似第我最初听佢名系探花哥斯， 探花哥 斯系啱啦，就系嗰度弹出嚟噶嘛。 跟住就 系弹出嚟啦佢， 跟住叫阿 Q 咯。 啊， 嗰个阿 Marco 真子系咪 先？即 Marco 喂大佬啊，25岁嘅新人啊，仲想点啊？ 系更老新人都见过啦。 出嚟嗰阵已经同你讲， 又要讲翻边个 啦？ 藤川部啊，仲老仲大过佢出嚟。 阿咩阿 Sammy 有粒廿七， 阿 Sammy 嗰啲又系轮落嚟嘅， 系咯？ 即系唔系？总之即系 Digital 两姊妹咧系轮落， 即系两个极端嚟嘅，我觉得真系一个最细一个最大。 唔系咁有啲声优系中途转跑道啊嘛，例如话好似前中中子咁样，佢系出咗做 OL 几年后先转过嚟嘅。 我几惊你同我讲做开 company 而家转过嚟， 有 即系十七岁啊？ 唔系好多转好多声优而家做 company 噶嘛，大佬即系你净系靠声优搵到食噶。 喂 ，company 唔恐怖，都系嗰个建工个恐怖。 建工我又得系啦，建工 嗰个反面教材嗰个。 男声优方面，同版梁太，由佢又系新人嚟嘅。 佢仲可以叫新人咩？ 但系都 好嘢， 佢差唔多上，即系开始可以上岸咁滞噶咯。 因为我觉得佢开始上，我觉得佢已经上咗岸嘅。 咪咯，因为佢嗱相比嚟讲，你话花光下雪新人，我仲可以，我觉得合理啲。 你觉得 下雪或者佢另外一个陈林壮嘛？ 系新人真系好新。 即系呢两个，我觉得好咩 sense？ 好咩 sense？ 我哋陈林壮嘛，我觉得 因为冯安仁系明显系高咗。成段 起碼打多嘅兩三年咯。 因為一般嚟講，大家攞嚟比較咧，馮斌良泰咧，佢嘅對比組咧，大家都可能有啲講到 同佢同期，即係大家差唔多時期出嚟咧，大家一定有重光清城。喂，打到重光清城嘅以前係咩？ 唔係佢兩個啫嘛，都係。 唔係佢兩個啫。 當重光清城，大家覺得佢係咩？喂，你大手嚟㗎咯。 你 同翻梁太做，我睇完之後，我覺得有啲意外咯。 紅版大過重光喎，即係喺我眼中嚟講啊 嚇。我調翻轉，其實你話石川界啊，冇石川攞咗好似。 石川界， 石川就真係落翻一段，即係。係 咯。 因為 石川攞就啱啱佢兩個中間，即係阿莊馬同埋阿粉輪太中間。 唔係，我覺得就如果石川攞咧，咁個 balance 就會合理少少啦。 啊，但係攞咗咯，石川。 係啦。 但有啲意外咯，真系唔系冯一麟，但系佢仲够再新人 先讲，好彩就唔系我哋开麦前我同只嘢吹水咁吹。 阿茂信长啊嘛， 即系如果信长嗰 阵，佢其实都未咁差嘛，已经好咗啲 啦。 喎， 但系即系 不如倾过咯， 倾过几年前 就咁讲啦嘛，倾过就应该过咗期噶， 过咗好耐啦。倾 过唔系呢个级别噶啦。 佢当年换妻塔嗰年就出道嘅， 都话系咯维公塔啊嘛， 维公塔啊嘛， 记住啊，系我因为对佢嘅印象就系维公塔嗰阵明明好好地噶。我之后会突然间差咗咧， 但系跟住一套约兄弟突然间，哇 ，Kingo 你做咩事啊？ 突然间反 咁正嘅， 唔系最惨就系同期噶套《警戒之彼方》同， 啊，所以大家其实怀疑咧，佢做啲戏剧类嗰啲会比较， 唔系佢系 即系你话即系动画类嗰啲， 我哋一路都讲紧噶 ，Kingo 你快去唱歌算啦。 唔 跟住歌手嚟噶， 就系最惨人， 我留意到 喺佢配嘅人真系配得好好啊，吹将啊嘛，吹将嗰下先，因为哇。你系同一个人嚟噶，系咪其实 咧？咁净系要期待一下嚟紧几届会见到阿呆哥攞新人奖啦。 唔出奇噶，呢个唔好当笑话讲啊，分钟系真嘅。 系咯， 嗱，呆哥仲有一配先算啦。 未必噶， 继续搵佢加声啲嘢都动画动画化啊。 系，就连沙亚加都可以攞主演类优奖啦，唔出奇嘅。 都系嗰句啦，红到呢个地步。 咁系，好，跟住就歌唱奖 Muse。差唔多， 好正常，好正路， 好正路嘅。 唔系呢次系歌唱王子噶啦， 唔系即系上年歌唱嗱，其实咁讲法系嗰两套嘅啫，唔偷鸡入鸡 唔可能啦。 唔系嗱，以前都讲 真噶，唔系即系我觉得 I Got You 仲合理啲咯。 唔系以前讲过噶嘛，而家日本嘅星偶像星星偶像偶像动画 规模嚟讲，其实即系冇错，即系 I Got You 喺细路嗰边其实都系好犀利，但系即系真系现象，我觉得 Muse 会比较 一批嘅 ，Muse 就再咩啲咯，即系点讲，即系商业味再重啲。 呢个我讲噶， 而家日本嘅偶像 都 系三个演技啊嘛，歌之王子。Muse、Idol Master 三个大 真噶啦，开始可以期待下一届歌唱奖系 Idol Master 噶啦， 系咯， 跟住你今年先得啦， 唔系跟住加住咯，即系我 Muse 全跟住加， 然之后咪 Love Life Sunshine 咯 ，OK， 即系你玩晒两楼换一间钟， 喂，咁呢两东西呢两大势力系有排玩噶，歌之王子反而点慢慢落去咧？ 歌之王子好似都。唔系真系咧，歌手或者走唔出嗰框框， 佢冇佢两个嗰个发得大，佢发得大啊，因为始终佢喺女 fans 代表。 佢围咗喺女性向嗰边， 同埋主要咧 系啊，系真系。 但系你 Muse 又好，你 I Ma 又好，其实男女通杀噶嘛。虽然 其 实嘅系阿多性多啫， 但问题即系佢都吸到女类啊嘛。 佢总之女仔系因为玩 game 嘅关系是中意咗 同埋我觉得咧，其实咧呢类咁嘅即系歌唱组合咧，其实系咪个声优都要跟埋，即系变咗系跟角色咁行。 真实系噶， 变咗，其实，如果你有声音，已经本身有翻唔少年资嘅话咧，其实有少困难嘅，跟住 同埋你 即系有剧工作做噶嘛， 即系歌王其实好多都系红声优嚟噶， 即系玩法唔同咯，即系我意思系， 你又想攞翻多人帝剧咁讲啊？ 我唔知啦，唔系同埋有样好笑噶嘛，嗰边啲男声优系想睇， 招托中嗌救命咯， 嗌救命噶嘛。 同佢撞埋噶嘛，小托督大家啲笑影 嗰间嘢。我想表演啊，我想听到事啊。 结果系咪小托督，结果都留翻喺歌王嗰边。即系呢样嘢俾 佢走咩？ 咪走咯，想死佢。 好啦，跟住放过去。 跟住就主持奖 系 就系小野 D 同神谷浩司。哇，呢个挖宝真系，佢两个嘅合作又系啲合作多年嘅老拍档 啦。Air Band 嚟噶， 唔系小野 D 同埋神谷系佢两个拍档拍咗好多年啦。 马苏 由佢Working 开始一路拍。呢几年差唔多有佢两个， 一期完咗啦， 就第三期啦。 唔系，我讲漫画完， 漫画而家动画又嚟啦。 啊，佢咧讲话巨人啦， 就有佢两个直接合， 又系佢两个。 好啦，跟住就系最就系人气奖，最咗得票奖就列四连霸嘅小野神谷浩司。 我真系 唔好睇小我派档啊，跟住参政啫。 系咯，喂，真系参政咯，我觉得细细有票，放心。 因为好多年啦，神谷浩司呢个奖唔系嘛。 唔通只冇地球男星优红一过佢？ 唔系真嘅，你讲紧成个社会嚟讲，红过佢嘅男星优好多。但系记住，星优围内，业界围内，我谂冇乜边个出可以挑战到佢咯。 系。 喂，星优挡挡灰真系野少嘅，你估？唔系，我派挡挡灰，你估真系野少噶？ 我谂到一个，但系嗰个已经咁都过咗，即系唔系嗰个年嗰、那个时间咯，我觉得系。 哦，边个？ 啊，细菌。 唔系细菌冇佢咁人缘大好啊，我觉得系。 唔系细菌咧， 即系你唔系净系性骚扰就得噶，你。 唔系细菌有时，唔系细菌其实好难顶佢，顶佢啲自摸系他咧，好难接受唔到噶。 太下流就有时。 过咗火 过。系过咯，唔系最前一排先至喺公开喺中开新中 界里边 攞听 讲， 攞听人啦。 叫翻小妹妹玩听架， 系啊，乜都有出噶。 记住系叫翻小妹妹伸只手入去，系咯， 佢先出噶。阿细菌有好多声优定好啱啊，今年麻尾俾成啲比较教化咗癫啦，好多年前呢单嘢。唔系当年佢 嘅事啦， 咪即系金井出道嗰时佢做阿细菌同埋长泽美树嗰个电视节目做嗰啲即系唔系应该佢说佢助手之类嘅工作。咁咁咧又庆唔知为奴旅行， 我同埋我严重怀疑咧，雪夜五月应该同佢反咗面噶， 反咗噶。咁你嗰次咧就瞓唔知瞓咗觉啊，阿金姐，咁细瓜咧攞避孕套，将啲糯米水沟埋攞个避孕套摆喺佢枕头边度，跟住醒咗发现到啲疑似用过避孕套，一怒之下发扎烂渣。结果好长时间咧，阿金姐嗰个官方嗰个资料表咧系冇去同大瓜做细瓜做节目嗰个 list 噶。 系啊，掹手 嬲得好紧要噶，好似系嬲扎扎跳入边激到。 因为雪野呢一个出咗名唔更玩得黑市摩尼他嘅又系啦，应该同佢 得 上 晒 面噶， 好多女星系唔接受到噶，所以佢咧系做好多女星友噶，唔系佢玩啲系过水过火噶。因为相比嚟讲，你话阿小野版咧，把口系差，但系其实佢系知道咩情况系玩得嘅，但系细瓜成日玩过 真噶，你好多靠市摩尼他弹出嚟嘅，你小野版又好，黑小山又好，即系小山光子啦，你甚至乎你依家你小野 D 光阳 花宝啦，即系神功好使，佢哋全部都系其实有识得收噶，你记住啦， 系啊，小系得佢同埋阿岩田光阳系比较唔收啫嘛，岩田光阳冇咁过分添啊，系最过分小关嘅， 啊唔系岩田光阳就少机会俾你知啫， 挑战 你小关个问题系咪红啊嘛， 系啊， 笑死啊 嘛，佢太多系，同埋佢太多步骤啊。Persona 4里面公开除裤，见到有毛咧，咁死啊！真系，结果吓到阿浪川大辅同阿周成明，即刻遮翻住。 唔系，系男星优系唔好啊， 梗系啦， 吓到佢两个，吓到阿周成明同埋阿浪川大辅，即刻揞住口，几乎节目 cut 咗，唔得出嘅架唔制。 系咯， 乜咁死啊？ 即系 喺 度拆边球 啊！系啊，佢黐线嘅。好啦，讲埋，一路讲埋先啊，拆咗佢，讲少关 咁多。跟住落埋去啦。 跟住就系公务长大谷竹宏同埋白石东美。 大竹华 唔系呢个唔知咩奖嚟，大竹 啲老人家啊，最惨就系你记住呢啲公路长咧，啲出名嘅老人家咧，扮晒咁滞啊， 系咯。 跟住而家呢班开始应该二线噶，照计。 跟住芝拿士长，芝拿士长应该系啲红，属于叫咩奖？应该系嗰啲合作或团体奖啦，妖怪 watch 团体奖。 我觉得呢套真系呢套嘢系 合理咯、啊。哇，即系。 因为班作品嘅，因为即系发挥翻，即 系 话翻个，即系可以发挥到 出嚟嘅。即系儿童翻嘅最新嘅 最新系列啦，自信之后就到佢咯。 证明到两幅画系揾细路仔先特别叻噶。 就系咯， 唔合理嘅。 系啦，跟住富山院长即系老人奖啦，就大冢明夫。高桥和之奖就系高中亚郎两个又哇啲即系。 唔系真嘅，明夫仲话算一线嘅， 都系去咗好耐啦， 就 系高大姐，跟住 Kids Family 就系应该儿童颁奖嚟嘅，就小英月子特别奖就 Wake Up Girls 特别奖， 好惨啊！即系可圈可点啊！呢个特别奖真系 特别奖咯， 唔系其实系咪应该系 Wake Up 人物坑嘅？ 唔系，我觉得。其实系咪残念奖咧？真 又唔至于嘅，因为其实 Wake Up Girl 佢有佢同其他偶像动画唔同，就系佢系即系摆出嘅副就系东北振兴，事实上已经做到嘅。 最唔同咪就系监督咯， 系咯，咪写埋白沙半欢咯。 但其实真嘅呢套嘢作，即系佢一开始打出话叫做从北海道振兴东北振兴， 咁佢都 拍同。但問題哦，原來東北嘅偶像就係同李茂玉嘅，係 咯、 哦，就係同 咁偶像 係 玩得爛，玩爛咗咯，成件事。 唔係嗰個係，因為頭先講第二， 有啲嘢咧，寧俾人知，莫俾人見啊， 玩得唔係太好啊，我覺得係。但係整體嚟講學得嘅，咁佢只係都讀就要劇場版遲啲。 即係仙台多得佢唔少話俾你聽。 唔係啊，有佢可以做背景，幾間嗰個聖地咧，真係好翻好多㗎。尤其是嗰間咧居酒屋咧，本來就執笠啊嘛，全靠佢拍完之後咧，嗰間居酒屋谷底大翻身。突然间又生意好翻晒，救翻山间居酒屋， 即系好定坏，即 系明啦，即系对啲菜神啫嘛。 系咯， 咁呢个我 系咯， 嗱整体个嘢唔差嘅，我其实我系觉得唔错嘅，即系你扣除咗三本书呢个， 未必好事。 唔系咁特别奖系摆明噶啦， 唔系最紧要系记住呢个声优奖嚟，但里边有边个声优红出嚟？ 佢仲 系 你记唔记得里边系边个声优先？噏一个出嚟得噶啦。 唔好意思， 佢新人都仲新人过Muse嗰九 个先，真嘅。你噏得一个出嚟， 我同埋 Muse 嘅情况又唔同。Muse 之前有几个已经系做 开了。Muse 系，其实 Muse 系老破场嚟，我都系讲句。 Muse 做咗好多年 噶啦。Muse 里面真系，唔系应该讲就 Muse 里面真系叫新人声优，新田惠海同埋新田惠海好似系。 你都冇咁讲，一一年噶，同埋大家都系新人。 系咯。 但系唔系 嗰几个，因为老藤精探跑出嚟啫。 德井清，我系出老新田惠海少少。德井同埋 心 心，外田彩都叫出 啲啲嗰阵， 就比较年纪比较大啲，咪阿林奈大咯， 就系得蓝田 啫嘛， 其实嗰时我根本就唔系优， 我都话当日都系一一年睇住佢哋出嚟，我唯一识嘅就系蓝田，就咁简单啫嘛，哦， 我就多啲嘢，多一个三心同埋德井。 喂， 都系嗰个时间，都系嗰个时间， 其实我有老残侦探，你识得佢两个， 唔系三心，我识三心。 啊、都系咯，边套走出嚟啊？我唔知啊， 即系我听过未就，但系内田彩我因 为内田彩我真系记得啊，反而内田彩仲有 内田彩佢跳出嚟啊嘛，即系佢 因为内田彩我记得点会记得佢个名啦，因为当初系孖妹出嚟噶嘛，内田彩合田彩啊嘛， 系啊， 合田彩唔变咗人啦， 系啊， 啊合田彩亦仲捞一对捞一点咯， 啊合田彩走去改，后来走去改名，改完名仲系唔知去边噶嘛， 系咯， 呢啲嘢又成日先休街。即系嗰套嘢， 即系 嗰套 又又要讲翻阿边个啊，新唔新游依子系嘛？ 唔系新游依子话晒而家叫做打弹翻出嚟先啦， 起码你气息啦， 有翻啲嘢啦。但系核田咗去边啊？ 呢个就算罢啦。但有机会再掘下呢啲所谓叫做唔知去咗边星优啦。 啲奖都大致上 讲晒啦， 差唔多 啦。 喂，都系嗰个连残念奖都讲埋咯，仲想点咧？ 啊 哈！但系讲完咁耐，你仲未话得俾我听咩？今日有边个星优？ 真系 sorry， 唔好意思。 呢个声优奖嚟，但系大佬 呢个就 OK 啦。咁今次集系差唔多啦，47分钟，喺我哋标准嚟讲算短嘅，虽然可能成起码30分钟，咁 OK 啦。 想点啫？ 冇啊，我哋都费事再吹落去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